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哎，好啦，又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大家呢挨完一节之后呢，啊，我相信大家都好即係挂住阿土伯啦。不如我哋开一段片听佢啊，即係喺美国嗰边啊，最近呢即係接受啲访问，听下把声啦，不如。 去啦，咁我相信呢樣嘢係當前香港個局勢裏面大家必須要面對嘅事情嚟。 阿土，你自己就做過好多草根嘅組織啦，從過政啦，亦都即係做過學聯嘅前秘書長啦。你知道面對嘅對手係中共啦，即係中國共產黨啦。呢、這個咁強大嘅對手，你贏到嗎？ 我諗 你爭咁耐都爭唔到啦。你從學生到而家， 我覺得兩樣嘢係最重要嘅。第一，大家需要有耐性；第二，就係需要有堅持。因為你有很多嘢唔係話我睇到有機會贏，所以我先去參與噶。咁同做生意有乜分別呢？係咪？ 嗱，香港就好世界仔個肚，贏唔到。 明白，明白。但係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民主運動，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係經過好長嘅時間，有好多人犧牲，好多人付出。問翻自己香港人咧，其實我哋付出咗啲咩啫？咁多年嚟，我哋有個選擇嘅，就係我哋可以離開呢個地方。所以變咗我哋唔係即係有好多時好努力咁願意即係犧牲自己嘅時間同埋精神喺呢一個嘅民主事業裏面。 三間大學退聯之後咧，你記都宣布咗啦，退出支聯會啦，以後就唔用學聯呢支旗去參加六四嘅燭光晚會。呢、這個舉動係算係向本土派嘅一種嘅讓步嚇，繼續凝聚翻學聯嘅一種嘅信心凝聚力，抑或係點樣咧？因為好多對於支持香港民主人嚟講，特別國內民運人士覺得哇，香港的學聯而家咪散咗咧咁樣。 我覺得有兩點係需要講咧，第一就係、做呢個。 問長咗啦嚇，阿土伯嘅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即係其實佢頭先講嘅嘢，我諗相信大家都即係啊聽過好多次啦，即 係大軍閥嘅精華。 喂，你一共產黨咁強大，你鬥到咩？嚇、啊，喂，呢、這個我哋唔好話土啦。喂，咁即係其實每一個人，即係其實都會反問自己，或者問翻佢老豆老母啦。老實講，即係成日咧，即係將呢樣嘢咧就套落阿土度啦。 我唔係因為有希望所以堅持，我係因為堅持先見到有希望。經常都講呢、這個。 咁唔係而家好似你自己阿柳咁樣樣即係呢個阿雲圖咁樣樣即係俾一啲 number 俾我哋咁去炒啊，唔係咁樣樣噶嘛，係咪？咁我哋真係見到一樣嘢，喂屌！即係反而有一樣嘢叫做咩？喂，嗰樣嘢難做先要你做啊嘛，啱啱先？啊，咁呢個係使命嚟噶嘛？啊，咁啊，即係佢亦都頭先，即係個主持亦都問到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喂，六四係而家衝擊緊學聯喎，咁啊，即係 學聯 係 咪散啊？ 而家即係嗰個情況啦，即係學聯嘅情況啦。啊，即係唔係嘅話，即係其實都未必會搞到退聯啊。老實講， 六四冇衝擊。 咁啊，即係呢個。张坤阳啦，其实最近即系 浸大 浸大嘅外务副会长啊，张坤阳啦，就系话喂，我如果你话即系中国呢个民主咧吓、啊，即系个包袱太大咯、啊，喂，我哋要保住香港、啊。其实呢样嘢唔系话第一次讲噶啦，其实你两个月之前已经讲咗啦，已经系。 其实你唔好话两个月啊，好多每一年都会有呢啲咁嘅人，尤其是例如咩港大嘅学生会咧，久唔久都蒲呢啲人出嚟噶。 是啊、 即系你话做本土派就唔系话你依家咩激进民主派噏噶，喺、以前嗰啲建制派嗰啲外围组织已经系有本土派咩陈一鄂啊、基卡拉啊， 系嗰啲红底学生会会长啊嘛， 系啊就话诶、我哋唔应该理大陆嘅事，我哋管好香港啦。 唔系佢哋系唔系咁讲嘅，佢甚至系讲嘅唔应该理政治，学生组织咧、就要关心学生事务咁嘅啫。 咁、你就算你嗰啲建制派嘅即系嗰啲议员啊，甚至你即系嗰啲学生组织啊，都系咁样。讲啦，都话诶、我哋唔应该理诶，即系唔需要理大陆嘅嘢，咁佢哋自己搞掂，我哋咧就管好香港就得啦。 喂，如果咁问嘅话，谭耀宗喺1989年6月5日城市论坛嗰度讲过啲乜嘢咧？ 系 咁啊，但系张坤阳佢本身都系即系都系学联嘅成员啦。 学联嘅成员，咁而家未退得成噶嘛，而家仲未生效啊嘛，因为佢有啲不实嘅陈述噶嘛，系咪？咁啊，即系喺呢个退联嘅时候，咁但系。 咁啊，正如阿金英你自己寫一篇文啦，即係而家張坤陽嘅事件，就正正證明咗咧，佢哋指控學聯嗰樣嘢咧就唔成立喎。 假噶啦！ 喂，而家學聯事實上係咪真係咁獨裁咧？即係一定要局你去，即係要發展呢、這個即係孭起呢、這個叫做係發展中國民主嘅使命， 建設中國民主， 建設中國民主，即係呢個使命。 係咪一定要去支聯會晚會？ 似乎唔係喎，你而家一條友。即系话唔想去，然之后个个陪 咧，成个学联又唔去咯，系讲紧连依个25、26年依个咁嘅学运传统，学联系最早依、這个， 你系兵兵霸嚟噶嘛？ 系最早1989年去支援北京学生嘅香港团体嚟噶嘛？ 系、 由嗰阵开始20几年嚟，依、這个就成为咗学联嘅传统，就系喺64度画咗一个不解之缘啊嘛。啱啱话到今日，就因为你张坤阳一个人。成个学联陪你，哦，咁唔好搞咯。咁、你仲喂你哋本土派或者退联嗰啲人，仲有乜嘢意思讲话？诶、学联霸道啊，唔民主啊，唔代表学生。喂，咁样都叫唔民主啊？依、這个共识制，就因为你依个张坤阳吓、利用依、這个共识制嘅漏洞里边，就可以达成到依、這个可以推翻所有人嘅意愿，推翻咗依个学联嘅依个咁多年嘅依个所谓嘅传统，吓咁依个点样解释？我想问嗰啲退联人，又咁样都叫唔民主啦，已经去到， 喂，咁啊好好笑啦！即系其实你唔净止讲即系呢样嘢啦，咁你就系讲而家即系呢个城大上面，即系呢个退联风波，喂。又话人哋打压你， 话咩个 banner 咧就黑底黑字，咁点睇嗰啲投票章嗰啲细节啊？其实嗰张 banner 又唔系学生会搞嘅，嗰、个 banner 系学生评议会搞嘅，咁咪即系你等于就自己制造一个 你自己做唔系你自己办事能力低嘅， 系 你对校政嘢唔熟悉啊，然之后就话人哋迫害你啊。 咁人哋反对退联就自自然然玩你㗎啦。 归咎呢个学生会，但嗰 part 嘅工作唔系学生会做㗎嘛。系你评议会做㗎嘛。喂，咁你同自己装个弹弓俾自己话俾人陷害俾人迫害有咩分别啊？ 你有冇同 自己印章有问题嘅 banner， 然后就话学生会迫害我，咁样都得㗎。 好似另外仲有一单嘢添，嗰班退联人我唔知因为咩事俾食蕉赶，然后就话啲食蕉系学生会指使㗎嘛。 唔系，因为咧就呢样嘢咧，咁我睇翻即系其实今日有个人啦，就喺呢、這个读媒嗰边就登咗篇文啦，就系、是、诬陷呢个学生会禁制宣传，城大退联组咧就诚信破绽。咁呢个作者叫做罗拔赞尼啦，咁佢点讲咧？咁就系话其实佢又话呢、這个保安事前咧就同呢个叫做系学生会就沟通过咁样样。喂，但事实上就系话佢。同呢个学生会通即系其实沟通咧，其实目的系纯粹系即系佢系即系想了解一下即系嗰啲叫做系。 唔系我睇过有即系城大一啲成员嘅回应， 系 其实就系话咩咧，系觉得现场好嘈，啲保安就咁，假如去保安系唔会知乜嘢叫退联咩本土派嗰啲密柒噶嘛，咁有事咪揾你学生会喂。可唔可以唔好咁嘈啊？佢以為係你學生會嗰啲人，唔知搞緊咩活動。 咁然之後咧， 咁所以咪同佢哋講咗先咯。 其實呢啲好 common 嘅。 然之後你又捕風捉影，就話人哋咧就去打壓你， 佢迫害我啦，個個都想我死。 喂，那個情況就好似以前咧，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嘅七一咧？阿謝志峰就係即係屌鳩啊邊個？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咁暗示啦，就鬱敏咧就同啲差佬咧就有溝通啊嘛。即系喺2011年啊，我记得2011年嗰次，即系呢个七一咧，咪就系大规模拘捕嘅。 郁敏不嬲都同警察有沟通。 系啊，咁所以喂，其实嗰个 logic 就正正喺度。 喂，佢而家同乡事派都有沟通啦，都话你反水货之前，我都已经打好晒招呼啦。 佢早收三日风嗰阵咁民建联咁，突然间变得 系咯。 咁校政嘅嘢，喂，我识 Q 你退联咩？老实讲，喂，我识 Q 你退联组咩？你喺会章里面你系冇角色噶嘛？你纯粹啲压力团体嚟嘅啫嘛。喂，事有大小，其实梗系揾呢个即系学生会事问啦，系咪先？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干事会嚟噶嘛，你揾佢好正常啊，系咪先？咁你系学生啫嘛，咁你代表学生咩人啊？咁咪干事会咯。就系咁啫。 咁然之后又话人哋打鸠压你， 咁呢个荒谬。 唔系同埋唔系咁我系退联人，我系本土派，我都可以咁样归咎。喂，就系你班学生会无能，净系挂住搞学联，你冇为呢个学校争取翻，喂佢哋应该有嘅嗰个宣传权利啊嘛，咁啊更加应该要退联啦。 咁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哋嗰啲退联嗰啲人，学生会系控制唔到噶嘛，叫你细声啲，你都话打压嘅，咁点控制咧？ 唔系咁，事实上系咁样。你城大嗰度咧，你 cover Terrence 嗰啲咁嘅地方咧，就真系成日有啲食蕉就阻住啲人嗌裝嘅。咁究竟嗌裝嘅人是是， 每間學校都有啦，叫你嗌裝嗰啲。 其實係城大特別嘈嘅， 係 因為城大近火車站啊嘛。 唔 係 啊， 唔係啊，因為就係好似你 Anthony 呢啲咁嘅人啊，成日去人到 canteen 嚟做自己仙人掌嘅嘢。 有諗就屌，而家冇啊，屌黐線。 喂，但係唔係？但係即係你講翻依今次學聯嘅焦點。净系即系讲退唔退联啊，其实讲紧喂，你依家系冇咗学运传统，就系同六四切割咗啊嘛，依个系重点啊嘛。 喂，虽然你咁讲嘅，但系你睇翻New York Times 啊，铁头咧接受呢个 New York Times 访问，佢嘅回应就系话，喂，虽然系好可惜啊，但系佢觉得即系要揾后生仔去接，佢真系唔担心。但系问题，喂，而家讲紧系即系对年青人最有代表性嘅学生组织学联，今年唔参加嘅时候，喂，咁出年喂出年嘅学生会都可以话，喂，反正今年唔参加。 所以何俊仁咧就基本上系黐捻线，即系我以为佢加入咗花生台同阿谭博做节目啦，即系见识广啲咧就冇咁柒啦，一样咁捻柒，佢屌你老味！你谂下，喂，你美国政府会唔会向恐怖分子低头啊？话诶、欸，你绑架我一个人质唔紧要啦，我大捻把人质俾你绑，你唔会咁捻样噶嘛？系咪黐捻咗先啦，何俊仁？ 咪同埋， 咁你而家就系、是、你讲紧六四呢个咁大嘅，即系民主派嘅一个桥头堡啦，叫做系 春秋二祭，系 即系一个桥头堡嚟嘅。喂，你讲紧你而家开始俾人动摇紧啊！你泛民嗰啲有好多支持者都系嚟自于六四，即系个所谓情义结啊嘛，啱啊嘛！你而家开始个金七招牌俾人动摇紧嘅时候，你仲可以话我唔紧要啊，我唔 care 啊！喂，如果你对于 冇正视嘅问题嘅、啊，其实尤其系嗰啲人嘅指责咧，其实你系逐点驳斥，你系即系其实系行有余力噶嘛、啊？喂，就例如、即系阿张坤阳所讲嘅就系话。喂，你要保住香港先至可以即係讲呢个即係中国民主啊啲嘢。喂，两件事係唔互相排斥㗎嘛。 唔会矛盾㗎。 屌你即係喂问题就係话偏偏嗰个共同嘅威胁就係中国共产党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其实你自己喂就等于有一个叫做浸大老鬼，即係我之前同台沟通过。即係你成日讲呢套嘢就係叫做河水不犯井水之论㗎嘛。就係话喂你唔理中国六四嘅嘢。佢就唔理你中香港民主啊，梗系唔撚系啦！屌你唔好咁撚天真啦！屌，喂，香港人嘅觉醒，民主嘅觉醒就系在于大家都明白，所有华人都知道个共同威胁就系共产党啊嘛！ 系啊，系啊，咪呢个就系六四点解晚会重要啊？喂，六四晚会你梗系动摇唔到，即系中国嘅政权啦，系咪？但系问题就系你系提醒香港人。喂，依、這个中共系几捻扑街啊嘛！ 同埋佢政权本质系如此啊嘛！佢政权本质佢系唔会施舍民主俾你噶嘛？如果施舍到民主俾你啊，喂，中国神早有咗啦！ 喂，同埋我觉得成件事我即系顶唔抱，即系你用香港同埋呢个六四区隔，即系话我哋香港人即系唔理六四又得，即系唔理中国民主系冇所谓，但系事实唔系、啊，我哋本土真实嘅历史系点啊？喂，点解香港会有呢个民主嘅启蒙啊？会有呢个文啊？点解会有香港民主派呢样嘢啊？系几时出现呢？系因为1989年嘅时候啊嘛，大家都因为睇住六四发生嘅事，然后开始大家有支联会啦，开始有各自嘅游行啦，100万人游行，又慢慢组成咗香港有所谓嘅，即系对抗住中共嘅嗰、那个叫做民主派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六四就系开启咗香港依家嘅依个政治格局。喂，但系你谂下，依个就系香港嘅真实历史。但系点解本土派？喂，你讲到自己又本土维护本土，但系对于真正本土嘅历史系完全系抽空同埋扭曲嘅，完全就唔重视呢个历史。我可以好即系好即系打铁咁样讲。喂，如果冇六四啊？周街都唔好啦，你乜撚嘢張坤陽都唔撚知民主係乜撚嘢啦。 同埋張坤陽有句説話好戇鳩嘅，其實即係你何俊仁，你即係你駁佢真係其實講真，喂你真係 喂，真係二個放屁啦！老實講，喂，佢講咩啊？話呢個即係支聯會係嘛？即係佢叫悲劇化咗六四。 係， 喂，六四本身就有悲劇嘅大佬啊，少撚咗悲劇化，戇鳩真係。 唔係，同埋喂，你係啦，本身已經係悲，殺人已經係悲劇啦。我唔明張坤陽可以覺得 係 咩劇？ 喜劇。但有啲人。有啲人咁樣講就係、是、話，喂，針對支聯會嘅就係、是、其實佢就係僵化咗儀式。 唔 係，我覺得呢個 O K 喎。 但問題 呢個合理喎。 唔係，但問題就係、是、為悲劇化，將佢成為悲劇嗰係中共，唔撚係支聯會領導六四，即係唔會領導八九學運係支聯會搞到成悲劇噶嘛？嗰、那個責任喺中共度啊嘛。系嘛？第二隻就係你話，哦 ，OK， 你唔中意支聯會年年咁搞，可以討論，你可以自己搞另外一壇，係咪啊？又話，但六四個即係你話支聯會嗰壇有佢意義，因為佢就係希望做到一個就係所謂薪火相傳，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件事，就係自起碼 咁簡單嘅啫， 係咪先？你話之後你要衝擊，哦，你去中聯辦又好，又話做乜嘢好，冇人會阻你嘅。我就見唔到張坤陽有做過呢啲嘢啦，咁多年。 冇啊，冇啊。 咁但係問題嘅就係、是、，OK， 你就算係唔同意支聯會嗰個做法都好。喂，但係問題，第即係你可能有人話會第一時間問，咁你有做咩？我 OK， 我唔問你做乜嘢，但我可以話，如果你想更進一步，或者你想超前於支聯會或者舊民主派嘅時候，你係仇恨佢哋以往做過嘅嘢，係唔會令到你有進步嘅。 係啊，因為嗰啲人都係 agent 嚟嘅啫嘛，即係叫做係代議士嚟嘅啫嘛。喂，你其实你唔选佢就得㗎啦，其实嗰啲人好撚脆弱㗎，其实。 你諗你应该諗点样去再攻击呢个中共係咪、或者呢个港共。咁、你咪达到你嘅目标囉。但你唔系你将你嘅精力唔系做攻击、你系仇恨啲旧民主派。 唔系你个 仇 恨。 所以你 仇恨旧民主派唔会令你进步㗎小朋友。 唔系佢 而且你系真系虚耗咗你自己民气嘛，成日话虚耗民气嗰啲。 佢哋唔紧要㗎呢样嘢咩虚耗民气，因为佢第一样嘢佢哋根本内战内行内战专家嚟。第二样嘢就系话喂佢哋系真真正正遇到外敌，咩叫外敌呢？遇到蓝丝嗰阵时、遇到警察嗰阵时佢甚至遇到林郑落区呀，佢哋都话要和你飞住先。 系 啊，台阳系台阳 啦。呢个问题啊嘛，喂，而家讲紧嗰样嘢，铁头，喂，佢回应完呢个 New York Times 之后，喂，佢唔担心，但问题唔代表佢冇嘢做啊嘛，佢要做嘅嘢就系、是、喂，因为共识就系学联唔参加六四，咁你咪抗于学生会、CU 学生会，用个学生会各间大学学生会嘅名义即系参加咯，冇学联呢个名啫。 唔系，其实你话即系何俊仁呢句说话咧，其实你对于调翻转你本土派嚟讲咧，佢嘅策略系应该毛泽东嘅策略，就系战略上面咧就重视敌人，战术上即系战略上面轻视敌人， 战术 上面咧就 重视敌人。 大佬啱啱调翻转， 揼卵柒死你！ 但系你 而家啱啱调翻转， 你讲紧而家呢个支联会就系当日嘅国民党啊嘛， 系啊， 你就系要追杀到佢到底啊嘛，依家佢动摇你根基啊嘛， 系啊， 你点会调翻转就用翻游击战术嗰一套嘅战略咧？ 唔系，因为个原因系在于你成个泛民佢面对咗住咁多事嘅时候，佢一来美巴主义，第二样嘢佢知道，喂，佢选民纯粹系因为恐惧共产党，佢先有存在价值嘅啫嘛。 唔系，同埋就系你应验咗本土派对你哋旧民主派嘅指责，就系话你僵化，就话你根本就系唔理依新民主派依新兴嘅势力嘅一啲嘅一啲意见。你哋就系唔会去，你哋系唔会长进嘅。你而家咪食正咗人哋呢一步咯。 唔系呢个冇办法，实在冇办法，因为旧民主派或者铁头嗰班人，佢哋养住咁多人，喂，佢哋转身难啊嘛。所以佢哋先至萎缩不前，因为佢哋惊输。喂，输咗嘅话，好多人家爷仔乸就 唔系啊，唔系，所以更加你要重视你点样公关上都好啊，你都话要挽留佢哋， 系 乜撚嘢都好啦，啱啱啊？你話年青人係非常重要，你就唔會講我年青人大撚把，你走你唔走咯，我唔撚留你啊咁啊！喂，你咪傻撚咗啊，何俊仁？ 喂，同埋有一樣嘢，喂，而家本土派成撚日啊，即係講緊咩中港區隔啊嘛？喂，因為中港區隔，所以你先至唔出席六四啊嘛？喂，啱喂前幾日省港喂即係前幾個禮拜 省港 奇兵嘅走出嚟，喂打劫麦几够胆死？喂，跟住而家又嚟省港奇兵，喂打劫呢个博斯尼创办人嘅孙女 罗氏家族， 呢个咪反映到咩事啊？喂，咪就系 中國根本冇辦法區隔咯，政治上面區隔，你經濟上面你點區隔？ 唔係你把口話區隔就將區隔到啊嘛？ 你諗下，你側邊有個癲佬嘅， 係咯？ 你唔搞佢，你都及住佢啦，係咪啊？好簡單啫嘛。喂，你隔篱系个一个独裁政权，系有核弹嘅，佢可以乱鸠咁飞嘅。 系 啊，咁你唔捻理佢，你就当自己冇事啊？唔好傻啦！依家两个贼走落嚟啊，随时都劫走你一个富豪嘅博斯尼后人啦，系咪啊？你点样区隔啊？啱唔啱啊？黐线噶！你可以叫佢唔好绑架我咩？梗系唔得啦！但系我觉得学联仲有即系。其实虽然话咩张坤阳啊，即系话或者一啲退联嘅人都好啦，本土派咧，佢哋点样唔负责任啊，点样前后不一都好啦，但系其实学联自己有个责任， 嗯， 即系学联嘅管理层，尤其是会长啊罗冠聪佢哋咁样啦， 系啊， 喂，讲紧浸大公投之后已经讲咗话系会退联啦。 嗯， 即系其实系手续上面佢未退啫。 出年一月一号 系啦， 系啦，就有个建议嘅。 其实佢哋已经系，即系佢哋个程，即系佢哋已经达成咗退联啦，只不过系程序上面佢未做到啫。咁、如果系咁嘅话，点解唔系将浸大学生会嘅嘅学联代表嘅成员，冻结佢会员资格咧？ 系咯， 佢仲俾佢参与呢啲重大决策，傻捻咗啊！ 佢个人已经有离心噶啦。 咪咯，喂，佢已经话我唔做你会员㗎啦，咁样。咁但你即大家只不过即你离婚。你离婚你未签，即係可能啲律师信嘅问题未，即係未搞得掂。 但係我仲可以碌緊你张卡。 係啊，但咪同埋你都会分房瞓㗎嘛。係 啊， 啱啱啱。 但会俾你搞大我肚㗎嘛，大佬啊，真。 喂，你仲参与重大决策，你傻咗，你应该第一时间系冻结佢会员身份㗎嘛。 係啊。 咁喂咁其实你学联自己攞嚟㗎喎。你而家俾人破坏咗个学运传统，你唔好以为好得意啊！哦，咁咪即系好似阿周永康咁，呢、這个升级行动就反正系唔得嘅，即系你而家又变咗，哦，因为咧呢、這个退其实 你就系反正咗， 反正退 嘅， 反正我哋唔系呢啲就戇鳩嘅。你而家系俾人动摇咗根基，你点样反正啫？人哋都漠视你，都轻视你啦。 喂，唔系同埋佢哋识搬龙门噶嘛？佢哋咁叻搬龙门，就系唔惊你反唔反正啦。老实讲系，即系喂，佢哋中意点讲都得嘅。其实系嘛？喂，即系好简单，就系话喂，好似上个礼拜黄台阳咁样样。喂，佢冇去追击呢、這个即系林郑佢落区，佢可以话就系话。哎，因为嗰啲街坊啲村民唔系咁諗啊，啲村民呢就驚你自己呢即係搞咁多喺度滋扰啊，嗰啲落区嘅官呢，哎，即係搞到神真鬼厌。喂，咁你光复嗰陣时你又唔驚神真鬼厌嘅。 咪啦， 即係喂，所以其实你即係佢哋系唔驚你搬龙门嘅。所以 客观嘅事实系咩？其实黄台阳 无耻啊嘛，呢班友 嗰班人根本系要做咩？就系、是、希望喺两会期间有咁大做咁大啊嘛。咁两会之后佢乜都唔捻做啦。嗱、可能又会有人觉得我讲听完我呢番说话啦，诶、哎，你呢个系失实指控啊咁啊？喂，但系呢个客观事实系咁、啊，真系佢喺两会嘅时候先搞到尽、啊，两会之后佢哋乜都冇搞，呢个系事实嚟嘅、啊，呢、這个客观事实嚟嘅、啊，我作主观嘅评论啫。 唔，反而我覺得即係呢個即係如果你話近月嚟講咧，本土派陣營咧崛起嘅咧，甚至乎即係嗰個風頭咧，那個抗爭風頭蓋過咗，即係呢個雙王，我覺得真係呢個黃台陽喎。老實講，即係如果你話淨係喺度即係搞事啊，喺前線裏面挑撥啊，即係喂，而家真係淨得佢一個啫，即係你黃仁達去咗邊咧？ 黄仁达都唔见咗啦，喂咁， 佢而家就系同 唔系人哋要操紧打呢、這个泰拳啊嘛，你冇办法嘅呢啲嘢。 喂，但系好好笑、喎，我哋花信 group 有个网友 David Chan 佢揾咗好多大时代 的、大时代嘅一啲同学 key 晒咩黄仁达、黄旭文咯，爸爸唔好啊，咁我个仔留街，咁又有一张晒马照啊嘛。但晒马照真系有阿黄台阳啊、郑锦满啊、郑松泰啊，但系最紧要系后面跟住嗰两个啊嘛，系啊，林康正同埋呢个肥亨啊嘛。 喂，呢个唔紧要，我而家就抄紧嗰啲唔知咩退联 group 嗰度，我见到喂，即系其实而家你即系即系发生咁多事啊！退联 group 好似除咗退联之外，系乜嘢都唔讲，喂，冇即系呢啲 group 冇可能系专注呢个 issue， 专注到咁简单 啫嘛！即系我哋上次讲，即系呢个浸大唔系呢个领大咁样样 吓。 喂，领大嗰阵时佢亦都话即系搞退联，搞完退联之后佢而家做咩咧？有啲人访问佢嘛，咁佢就话 跟随呢个热血时报啊， 周伟郎 做嘢咯，系嘛？咁啊，学联嗰啲嘢唔理噶啦，佢哋嘅事。 唔系呢个唔系学唔学联嘅问题，而家讲紧嘅系，喂，点解佢哋认为需要退联嘅原因系？ 唔系，但系喺即系呢段时间期间，呢、這个领大其实佢自己校内入边有风波噶嘛，即系学生会佢自己即系组织个演唱会啊，即系喺度屌鸠呢个即系叫做系血汗工厂咁样去屌鸠呢啲咁嘅差佬啊嘛， 系 啊，然之后嗰啲咩蓝丝啊，嗰啲咩李思嫣啊， 恐吓学生叫你睇住啊嗰啲啊， 即系恐吓，喂，恐吓不特止啊，仲话要你解散学生会， 喂呢、這个 你可以无视会章嘅咩，大佬？喂，喺咩情况下解散学生会噶？可以系 喂，仲有 你话解散就解散嘅， 但系周伟乐冇出，又唔会有咩 自主、啊。你话退联系为咗自主、 啊， 呢啲外面嗰啲人喺度说三道四啊，都叽叽格格嗰啲啊，喂，你点捻样维 维护？ 佢冇捍卫噶。 喂，呢啲都算数啦。喂，而家个校长胡作非为咁样话咩？ 嗰个凉粉啊嘛，嗰、那个 系啊。喂，个郑国汉走去话，喂，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嘅话，佢哋要处分有关学生， 要出埋红牌啊、 這個、嘛。 屌、啊，然之后话下次唔可以再屌鸠啲差佬嘛。喂，但系问题中间就系、是。话你可唔可以俾出边嗰啲政治势力对你校内嗰个学生会自主系可以指指点点？ 系咁，但系呢个浸大嘅呢个校长啊， 系凉粉啊嘛， 嗰啲管理层都系有问题嘅、啊。你阿妈点会容纳一个系法西斯嘅人喺度？你话要驱王喺度教中文啊？ 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问题啦。嗱，你而家喺度屌鸠呢个学联啊嘛，即系要搞退联啊嘛。喂，但系同时间有一个共同威胁。喺各个大专院校，其实呢个即系梁振英系不断咁样安插啲凉粉落去自己校董会度噶嘛，系、嘛？喂，凉粉校长有边个系啊 ？Poly 系 City 以前嗰个咧 ，City 而家 City 嘅校董会主席咧，就其实咧系唐寅嘅，其实以我所知就 唔系 啊，入嗰个系新昌国卫嗰啲咧就真系庸庸碌碌嘅，咁、至于佢校董会主席系咪唐寅，我就唔清楚啦。 咁你而家 Con U 咧 ，Con U 已经有个阿李国章喺度啦， 系啊， 咁CU 有边个咧 ？CU 就未嘅，好似就吓 唔知啫，炒炒。 喂，但系我觉得其实咧， 但 UST 你都有个咩啦 ？UST 我觉得其实阿连月珍咧又枉作小人，连月珍又写文又，退联啲学生自己会组织个平台咧， 做乜捻嘢积啊？屌， 即系有捻咩？咪傻啦，连月珍。所以我哋阿萧少涛咪写文驳咗佢咯。 其实系冇下一步啊嘛， 系其实冇下一步。 同埋你话你要搞一个本土阵营嘅，即系本土 version 嘅学联。喂，你话本土 佢哋话唔搞，佢哋讲明话唔搞㗎，佢哋话要唔要搞大台㗎嘛。 要搞大台係咪 佢哋要自主㗎嘛，佢话唔需要人组织㗎嘛。 咁 但其实全部都系热狗咩周围落然后话返去做热狗啦咁样。咁你连月珍讲乜嘢啫，我唔知边个同连月珍讲呢啲咁嘅说话。 唔系 连月珍真系攞嚟信又攞嚟写文。 因为连月珍呢佢本身系真系几相信香港有民发生去孕育佢自己民族主义出嚟，佢认为本土派咧可以系一个催化剂。 你都要睇咩人？ 咁冇嘢噶。喺佢角度嚟讲， 连月珍其实都好天真咯，同埋系盲目乐观咯。好似呢个清咗场之后，清咗场之后，佢都写一篇文就系话，如果系讲时间，长远嚟讲，即系其实民主系会胜利啊嘛。佢讲过呢样嘢。 系啊，时间喺民主嗰边啊嘛。 嗰样嘢就系话。时间梗系唔喺民主嗰边啦，点解唔喺民主嗰边？我下节翻嚟讲啦。